光在藏在匿在在望看我哋，全是努力之中的人。自欺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害怕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Coco， 请啊！ 街边太多太多禁忌，我们为将为着献技，但是未做就做你自己。 正正步进呢个四十周年嘅二台啦，咁啊不断喺度功夫自己系十八廿二啦，十八加廿二啦，咁啊自己人系咪都可以话自己系十五二十，十五二十啦， 系晒 十五年，但系迈向二十周年。 啊，都 OK 喎、 啊，系嘛，都好似讲得自己后生咗啊嘛，十五二十，十五二十啊，欢迎呢度系自己人啊，你听下几多年呢？ 咦，可能我细细个就已经听呢个节目噶啦， 系啦，你系咪以前由直然后听到挛咗咧，定系调翻转咧？ 咦， 系啦， 咁就唔知啦。 咁 anyway 都挛直共用吓，挛、直都无限欢迎啊！酷热天气警告咧依然生效嘅一个星期六晚，欢迎大家嚟到新下星期嘅自己依人。喂，首先开波嘅时候咧，我想讲下电影啊，因为咧，我觉得咧今个星期咧突然间咧有个新嘅 trailer 出现咗啊，唔系，正确讲法咧应该系有十八万个新嘅 trailer 出现咗。你唔知道啊？ 我唔知道 啊。我知啊。Coco， 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你讲边套戏，但我就冇睇过嗰条 Matrix 啊嘛。 系 嗱 ，Matrix 而家就系新一套啦，就系、是、Resurrections 啦。我都唔系好明白，今时今日系咁嘅啲戏咧。如果有 sequel 嘅话咧，就算之前对上嗰集咧，系所有主角死清光咧，都可以复活嘅，唔知点解。 我基本上呢個時間線係可以任你玩噶嘛， 係啦。咁 anyway 就係 Matrix 啦，就叫做 Resurrections 啦。咁而今次頭先點解我講話唔係一個 trailer 咧？佢除咗一個長版本嘅 trailer 之外咧，佢係好似喺佢嘅網站嗰度咧，你只要上到去，咁你知唔知 Red Pill 同埋 Blue Pill 啊？ 嗯， 你都冇睇嘅， 我 冇啊，真 係睇翻你啲 boys up 先啦，因為我覺得好複雜啊，所以我唔敢咁入去。 嗱，總之你入到去咧，佢就會俾你揀紅色嘅藥丸同埋藍色嘅藥丸。你睇 Matrix 嘅話，你就明白講咩噶啦。你揀咗之後咧，亦都會根據咧到底你幾咩鐘數入去啦。咁然後咧，佢就會喺十八萬嘅 trailer 裏面咧，就揀一個俾你睇。 哦， 佢有十八万个唔同版本嘅 trailer， 系咪黐线噶？ 咪住先，剪片嗰个真系会剪到呕 噶、 哦。 用 AI 剪嘅，你估用人手咩？你唔好唔妥啦，你 少少唔同嘅啫。 唔系啊，咁你 AI 剪完，你都要有人去，即系最尾去final proof 咁样样。 唔使 final proof 噶，你永远系一个 source 嗰度啫嘛。你 proof 咗个 source， 然后佢任去剪，剪前剪后啫嘛。你识唔识噶？ 我未試過，用 AI 去剪嘢咯，我都係用我自己嘅腦同我自己嘅手去剪嘢咯。 嗱，點解要即係突然間喺自己人裏面強調，大家都應該要留意咧？雖然全世界都留意噶啦，因為即係真係嗰陣時係 global 嘅大片嚟噶嘛。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咧，其實 create 呢一個咧 Matrix 咧，嗰兩兄弟咧嘅搭檔咧，就係話 Chomsky 兄弟嘛。 嗯。 咁但係大家知唔知道，其實嗰兩兄弟今時今日已經變咗兩姊妹啊？ 我知， 你知嘛？ 係啊，知啊。 係咯，而家一個係 Lana 啦，一個係 Lily 啊嘛。咁其實佢哋唔係同時間咧，就係變成跨女嘅身份嘅，就係前後腳咁樣嘅。咁其實咧，第一個當 Lana 咧，即係宣告自己係跨女嘅時候咧，已經引嚟非常之大嘅轟動啦。咁但係隔咗幾年之後咧，就輪到大佬咧，就報佢後塵咧，就成為另一個跨女啦，一個叫 Lana， 一個叫 Lily 啦。咁所以咧，就其實係大家，如果你細細個睇呢個 Matrix 嘅話咧，你要記住今時今日咧，你唔好再稱呼咧，就係話 Chomsky 兄弟，係話 Chomsky。姊妹、 yeah. ，OK， 然后咧喺佢哋嘅访问之中咧，佢亦都讲过，其实 Matrix 咧嗰个剧本，佢哋当年 create 嘅时候咧，其实里面咧系有关于 transgender 嘅 subtext 嘅。 要拎翻出嚟睇睇先得。 系啊，系咪好得意啊？嗰件事，即系唔讲唔知道，因为嗰阵时佢哋拍呢个 Matrix 啦，应该系三部嘛，嗰阵时 系啊， 系咯，去到最尾系 Revolution 啫嘛，系咪？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大家喺第一次睇嘅时候都完全唔知道啦，以为荷里活嘅科幻片啦，总之 Neo 就好靓仔啦，嗰件长褛好型啦，吓无论佢点样后空翻啊、攀墙啊、 咬身鼻子蛋啊，都系咁靓仔噶嘛， 同埋嗰个 头都系伸得咁靓噶嘛。 到今时今日都仲有人喺度扮紧同学紧噶嘛。 系啦，但系细估唔到里面讲嘅现实世界同埋即系所谓嗰个 Matrix 嘅科幻幻想嘅世界咧，当中即系原来呢两姊妹 create 呢个剧本嘅时候咧，里面其实系讲到自己喺呢一个即系所谓性别咧挣扎过程里面咧，其中嘅一啲 subtext 嘅。咁所以带住咁样嘅心情咧，当你重温翻嗰三集嘅时候咧，就应该会有另外一啲嘅理解啦。咁亦都带住咁样嘅心情嘅时候咧，我净觉得应该系好似睇同同志电影节咁样咧，睇呢一个咧即系新一集嘅，新一个 sequel 嘅，就系呢一个 Matrix 嘅 Resurrections。 不过你提开同志电影节咧。都順帶提一句啦，佢哋今日就開幕啦，咁亦都有好多即係同志嘅電影啦，咁可以大家去欣賞一下啦。 係啊，咁同埋都係冇我哋份咧，因為揀星期六開幕嘅，永遠。因為佢哋之後咧，其實 opening 之後咧，跟住有個 party 噶嘛。 哦，係啊， 我哋份頭先我朋友話：，喂，你喺邊啊？你仲唔嚟嘅？我話你唔記得咗我要主持即係電台節目㗎。佢話：哦，主持到幾點啊？咁我話：啊兩三點啦。佢話：嗯，你試下再打俾我啦。咁 係啦，唔係佢哋寫到明咧，佢有 invite 我添嘅，就係九點半鐘嘛。咁大家都知道啦。去 party， 你唔会九点半咁准时去，而家唔系做节目咁啊，而家系 party 啊嘛，大家都系拣到最高峰嘅时候去啦。咁你更加都唔会十点去，就算我真系十点去，唔通我真系做跳完一个钟头舞，其实舞池都应该冇咩人嘅嗰阵时。咁然后十一点就要走翻嚟做自己人啊， 同埋可能你只可以饮 soft drinks 咯。 哦，不嬲我都唔饮酒嘅。你係咪新嚟㗎？你 唔係啊，咁可能大家即係阿 Coco 去嘅時候，可能佢唔會淨係飲酒㗎，係咪先？可能飲其他嘢都得㗎。 我都唔飲酒㗎喎。 點啊？你兩個， 我認識咗你幾耐啊 ？Tina， 唔係你試過飲少少嘅，不過跟住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㗎嘛。 係啊，咁啊，證明你真係有啲歷史。 你可以俾杯香檳我嘅，不過我嚟做樣啦、影相啦、打卡啦。 系， 咁我就俾你。 你嘅一生都系做样噶啦，Coco， 做一个 drag queen， 唔系净系支香槟啦，系咪 ？OK， 但系讲开呢个电影同埋讲开呢个同志电影节啦，其实一套戏咧，我谂大家系等咗好耐，因为喺疫情期间咧，其实好多戏咧都系因为要押后嗰个拍摄啦，亦都系押后嗰个即系播放啦，同呢个疫情非常之有关啦。其中一套就系 Tom Cruise 嘅即系 Mission Impossible 啦，咁而另外一套咧，我哋等咗好耐嘅咧就系 James Bond 啦。 嗯， 系嘛？ 系 咁系 Daniel Craig 应该系最后一次主演呢个詹姆斯邦啦，咁所以大家都系非常之等到颈都长晒。咁但系咧，我想话俾大家知，就系、是、新嘅 James Bond 未上演之前咧，大家可以去下嗰个生果 TV 嗰度咧，系睇一个 documentary， 叫做 Being James Bond。咁啊，讲一啲咧就系鲜为人知嘅嘢嘅，亦都同咧即系自己人有啲关系。点解咧？大家记唔记得对上一部嘅詹姆斯邦 Skyfall 啊嘛，系咪？ 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嗰个坏蛋系边个啊？就係 Javier Bardem 啊，即 係 Cam Cam 地嘅咧，你記唔記得 Cam Cam 地嘅啦？咁你記唔記得有一幕咧，就其實係綁住咗咧，就係 James Bond 喺張凳嗰度噶嘛？ 嗯， 咁啊，大家都以為嚴刑逼供啊，會拷問佢啦，但係唔係啦，就係、是、呢個大壞蛋呢、這個Javier Bardem 咧，我都唔記得佢嗰個名係咩啦，喺套戲裏面咧，咁佢就坐到好埋，你記唔記得嗰幕啊？佢嚇 James Bond 嘅方法咧，係誘惑佢嘛？ 你咁讲，我系好似记得嘅。 总之贴到好埋，即系绑住咗 James Bond 咧喺张凳嗰度啦，动弹不能啦。咁啊贴到好埋，咁然后咧用手揩佢嘅心口噶嘛，记唔记得先？唔记得？ 我记得有呢一场戏嘅。如果你咁样讲， 系啦。咁然后咧，大概嘅对白咧就系、是、其实Javier Bardem 咧就同 James Bond 讲呢一刻，我相信你一定喺度 recall 紧，到底你受训做呢一个 spy 嘅时候咧，即系到底其实应该出边招？因为你应该冇遇过呢一招咧，系咪？即系嗰只，即系冇遇过一个男人去勾引你咁样咧。咁但系你知唔知 James Bond 嗰阵时系好型咁答佢咩？ 嗯， 你又知道我未试过咁啊？好正啊，我觉得。即系英文咧就系、是、Well, what makes you think that this is my first time 啊？嗰个真正嘅对白，你点知呢个系我第一次啊？嗱，咁呢一哇，你哋依然全部印象嘅，点啊你哋？ 睇完就唔记得咗噶啦呢啲。 嗱，其实一直以嚟咧 ，James Bond 嗰个形象咧，俾我哋感觉咧，系嗰只即系好典型，其实系大男人嚟噶嘛，讲真。 系，同埋身边好多美女噶嘛， 好多美女围住晒咁样噶嘛，即系突然间咧有少少咧。即系homo erotic 嘅成分咧，其实系好少见噶嘛。咁所以其实呢一幕咧就系好记得，同埋詹姆斯邦嘅历史里面嚟讲咧，其实系好颠覆嘅一幕嚟嘅。 但是最近就是在这个呢苹果 TV 的 Being James Bond Documentary 就提出话呢，原来当年呢这一场戏和这几个对白呢，当其时的那些电影教授呢是曾经想 ban 过的。 嗯， 即係覺得咁樣咧，係會影響 James Bond 嗰、那個即係超級光陽男人嘅形象， 即係顛覆咗佢歷史以嚟咧一直咧嗰種美女如雲嘅感覺，同埋嗰種嘅即係係咯剛強男人嘅感覺咯。 係啦，咁但係喺呢個 documentary 裏面咧，就係嗰一次即係 Skyfall 嘅監製咧，其實係一個女人嚟嘅，就係 Barbara Broccoli 啦。咁佢就提出話咧，佢用咗好多方法咧，先至咧即係可以保得住呢一場戲，同埋保得住呢個對白。咁呢個就係鮮為人知。咁原來咧，為咗要保住所謂 James Bond 咧嗰個傳統啦嚇，大男人嘅形象咧，曾經連呢一幕，喂，你冇講過係基啊，係咪先？ 係。 有咩咁 big deal 啫？咁但係對於即係要保護住所謂 James Bond 形象嗰啲人嚟講咧，就係其實太有顛覆啦，唔得，我哋唔可以 take 呢個 risk 啊咁樣。 但係咁，如果咁樣嘅話，你唔應該有一個咁樣嘅角色出現咯，因為呢個咁樣嘅角色就一定係。即係可能會勾引呢個 James Bond 噶嘛？ 係啊，唔係，但係佢哋已經長久以嚟咁多年咧，已經好多啲 villain 咧，佢哋所有嗰啲惡毒嘅方法啊、得人驚嘅方法，咩都出曬啦嘛。佢哋未試過咧，就係用一個機，即係疑似機嘅一個大壞蛋嘛。佢覺得咁樣咧，反而會令到觀眾咧係更加咧覺得不安啊。嗱，呢个亦都系一个恐同嘅安排嚟噶吓，即系觉得把一个挛挛地嘅 villain 咧，就更加令观众不安啊。 嗯， 我哋而家有几令大家不安啊？最多唔瞓啫，十二点几。 啊，系咯。 Daniel Craig 咁开咧，其实佢亦都其实佢本身咧都有一啲咁样嘅佢以前其实系拍过一啲类似同志片，亦都有全裸咁样出现过嘅。咁所以咧，即系其实由佢呢个口讲出嚟咧，我又觉得即系。又冇特別好詫異，或者係好唔啱佢嘅身份去講咯，因為佢嗰個角色或者佢本身個人咧，其實都係好都幾受同志歡迎嘅。 係咁，男人梗係啦，啲衫又咁靚，全部都係 designer suit， 就算嗰條西褲哇窄到，使唔使咁窄啊？ 係啊， 你點打交啊？ 同埋佢一初出道已經係拍嗰、那個全裸嘅，即係類似一啲獨立電影咁樣嘅喺英國。所以就大家都好，之後佢講啲嘢咧，其實咁樣講咧，係更加令人充滿咗遐想啊，同埋 好多幻想，好多 fantasy。不過你講到不安咧，近排咧呢幾日咧都令到有一啲嘅家長好不安，我要講一講翻嘅。咁啊，話説咧就有一間學校咧出咗一張英文嘅工作紙，咁然之後裏邊咧就有三個咧而家咧非常之即係受大家歡迎嘅 Anson Low 嘅相喺度。咁然之後就叫啲學生用英文咧去造句，即係話如果啊 Anson Low 嚟到我哋班。房嘅时候我就会尖叫啦，咁你哋造句啦咁样，咁点知呢一张工作纸咧就流到翻去咧，啲爸爸妈妈嘅手上面，咁跟住佢哋咧就开始好大反应啦，点可以有呢个偶像文化咧潜入呢个校园噶，同埋佢哋做过大叔的爱噶嘛，咁你咪鼓励紧啲同学仔咧去同性恋咯咁样。咁但係其實都係一張工作紙啫。 嗯，咁但我又唔明咯。頭先都查到你嗰張工作紙，點解三張相都係 Anson Low 嘅？點解佢唔用下 Eden 啊或者 Jeremy 嗰啲？ 因為咧， 你淨係關心呢啲啊？係啦，點解冇姜圖咁滯咁樣啊？ 坊間估計可能咧，老師本身咧都係 Anson Low 嘅 fans 嚟嘅，都係神童嚟嘅。咁、 哦、 但係咧，如果以家長呢個嘅即係思想模式去諗嘅時候咧，咁就啲仔女咧，因為好多嘢都唔可以接觸埋。好多嘢都唔做得噶啦，即系你做一个工作纸上面见到有 Anson Low 咁，然之后你就会开始惊，死啦！我个仔同我女会唔会同性恋咧？咁基本上就系千祈唔好买某个品牌嘅电话啦，唔好叫某一啲嘅即系外卖啦。 系啊，系啦，你讲开呢个就系啦，你就啱啱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如果我哋见到一啲即係疑似同志偶像或者同志偶像啦，咁其實佢哋嘅品牌係咪就要我哋去唔買呢？或者可能有啲家長會驚呢？我講緊呢就係其實即係你知而家就好興用呢、這個叫 app 速遞食物啦，咁香港嘅即係廣告亦都係好多啦，咁其實原來外國呢啱啱英國呢就出咗幾條廣告呢，就係由邊個拍呢？就係鼎鼎大名嘅 Elton John 同埋 Nathan Alex 嘅，咁就 佢哋就係喺度，即係佢哋仲犀利到咧，係兩個互換佢哋嘅招牌服飾嘅，即係Nigel Alex 咧就著咗啲毛毛衫啦，咁 Elton John 就著咗一件粉紅色嗰啲牛仔咁樣， 嗰啲叫羽毛衫，唔係毛衫， 都係 唔係全身都毛毛嘅，佢有羽毛，咁下邊有啲毛毛咁樣啦，咁兩個就喺度嗌嘢食啦，又喺度即係又喺度你一句我一句咁樣啦，喺度傾偈咁樣啦，咁其實原來外國即係。其實對應翻我哋上個禮拜訪問嘅嘉賓啦，即係喺廣告入面咧出現咗一啲同志嘅角色或者同志嘅本身係一個同志偶像咧，會唔會即係令到即係一啲即係看官啊或者啲觀眾反感咯？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一啲咁嘅世代或者而家呢個即係咁興啊嗌外賣食品嘅話，咁其實呢啲都係無可厚非咯，亦都係 同埋個問題係即係你唔接觸唔即係你譬如可能你工作紙上面冇你唔叫外賣，你唔代表呢樣嘢唔存在啊嘛，即係你總會有喺其他渠道一定會接觸得到咯。咁點解唔有一個即係可以大家拎出嚟討論嘅一個地方，然之後正正經經認認真真去討論下咧？ 係啦，唔好買外賣咯， 係啊， 係咯，餐餐喺屋企，阿媽你要煮餸喎，你要記住。吓、啊，你睇下到底 边个 大啲，边损失大啲？ 其实嗰个广告都有英国版嘅，都系揾阿 Jonathan Finesse 同埋一个即系奥运选手啦 ，Simon Biles 去合作咁样嘅。其实外国我哋之前有个团体咧，就叫做我哋都提过就系、是、One Million Moms 咧，亦、 哦、又反对， 系啦，又反对啦。咁佢今次咧凑到几多个签名，知唔估唔估到咧？系只有7000个嘅啫。 咁个 One Million 去咗边咧？ 系啦，佢哋永远都声称自己有100万嘅会员啦，都动员嘅时候咧，永远都系几千啊、几百啊咁样咧。其他全部都系 sitting 嘅会员嚟嘅啫，基本上。 但系呢个广告。商咧就即係好搞笑啦，亦都喺即係網上回應啦，就話我哋咧作為呢、這個即係食品咁樣就我哋咧係cover 曬所有即係唔同味道嘅光譜嘅，有呢、這個即係 tacos 去到 talent 咧，我哋都係揀最 spicy 嘅。咁我哋呢兩位即係呢兩位仁兄，即係 Jonathan 同埋 Simon 咧，都係能夠充分到表達佢哋嘅自信啦，同埋佢哋嘅即係優美嘅，係有更多嘅超過100万嘅媽媽咧，係會選擇用我哋嘅產品咁樣嘅。 咁啊，講翻 Elton John 啦，同埋即係呢度 Little Nas X 啦，咁啊，即係有趣地方，兩個都係咧一老一嫩咧，都係出咗櫃嘅同志歌手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咧，許配佢哋一個白人，一個就黑人咧，其實都 interesting 有交換衣著啦。其實嗰個廣告 exactly 就係香港最近而家大家都睇緊啦，就係、是。那個咧，亦都係賣緊外賣廣告啦。係嚇，咁就係欣怡啦，再加上許廷鏗啦。係，我成日覺得，如果香港嘅廣告照版主碗就係跟足 Elton John 同埋 Little Nas X， 除咗一齊合作之外咧，交換衫著，咁就夠爆啦。你諗下，欣怡同埋許廷鏗交換衫著， 係 幾好啊？或者係著翻阿欣怡最近即係嗰首主打歌嗰啲閃閃衫咁樣。 但係有時欣怡啲衫都幾型嘅，我覺得。 都 靓，同埋有阵时许廷铿啲衫都几阔嘅，考虑下呢条桥啊！我觉得突然间应该嗰个点击率会劲升啊！ 系 ，OK， 讲开啲 Elton John， 最近咧佢都频频同我一啲即系新人类同埋即系乐坛嘅新进分子提合作，其中最近嘅一个合作就系联同 Dua Lipa。 just passing through. 聽過咧，就其實係屬於 Elton John 咧，再加上 Dua Lipa 啦，全新嘅作品啊！你知唔知喺呢一首歌裏面咧，其實唔係個新歌嚟 嘅， 仲要係唔止一隻舊歌添啊！你知唔知裏面有四隻 Elton John 嘅舊歌？ 係啊，有啲歌詞其實我都認得嘅，就係有一例如係嚟自 Rocket Man 咁樣啦，有幾句咁樣嘅，我就知道佢入面有唔同嘅歌詞係嚟自唔同嘅歌曲咁樣。 有例如 Sacrifice 咁樣啦。 係啦。 OK， 啱啱聽過 Elton John 嘅全新作品啦。到底今個晚上自己人嘅專題係咩咧？我哋嘅專訪嘉賓係咩咧？轉頭啊！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当中三宗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余下一宗等待结果。四名患者分别由加拿大、日本、菲律宾和阿联酋来港，四人都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話：香港暫時未有條件好似新加坡同英國咁採取與病毒共存嘅策略，現階段要採取清零嘅策略，但清零並非永久，當接種率高就可以調整。許樹昌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之後表示，本港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比率只有六成幾，高危組別接種率偏低，70歲以上群組接種首劑疫苗只有兩成幾。新加坡和英國的長者接種率高達九成，一旦有社區爆發，香港會有很多人感染，可能出現重症，醫療系統將會不能夠承受。被問到香港是否應該採用健康碼，許樹昌表示，除了內地之外，新加坡都有用健康碼，訪客入境之後都要安裝，認為在全球大流行的時候，旅客入境用健康碼是安全的方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形容，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是當務之急，避免當地發生人道災難和經濟崩潰。古特雷斯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記者會，表示目前與阿富汗塔利班保持接觸是必要，各國都能夠以有效的方式與塔利班接觸，而一項絕對優先的任務就是對阿富汗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在这方面联合国能够发挥关键作用。至于阿富汗的经济形势，古特雷斯说，如果当地经济崩溃将会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各界需要找到避免出现灾难性局面的办法，如果经济形势不稳定就很容易被恐怖分子利用。日本大阪府知事吉川洋文说，期待东京奥运村和残奥村内的纸板床运到大阪，用于专门收治新型肺炎病人的医院入面。大阪新建用作治疗 新冠病人的医院，由一座的大型展览中心改造而成，将会在今个月底完工，主要收治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院内大约有800张的纸板床，加上运动员用过的枕头亦会被运到大阪，提供给新冠病人使用。吉川洋文指，这些床是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用过，质量非常好。东京奥组委说，纸板床和由聚乙烯制成的床垫在赛后回收利用，充分体现东京奥运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大阪府是日本疫情较严重的地区之一，近期单日新增病例仅次于东京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晚有一两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西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 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大城市巴塞隆纳同埋其他地区喺9月8日星期三嘅夜晚，有大批民众上街抗议示威，谴责针对同性恋同跨性别人士嘅暴力行为同埋仇恨罪案。当地日前有一名嘅男子报案，声称喺马德里一条街上面被三名蒙面嘅男子袭击，凶徒用刀割伤佢嘅嘴唇，亦都喺佢嘅臀部涂上侮辱同性恋嘅字句。事件引起团体关注，针对同性恋同跨性别人士的暴力行为。不过内政部就指，遇袭男子其后突然要求改口供，对他身上的伤势有不同的讲法，认为案件有疑点，警方仍然进行调查当中。虽然有关案件的真相未明，但是发起示威的团体和组织就按原定计划号召民众上街。示威者表示，不理这一宗案件究竟是真还是假，官方统计的数字亦都显示，针对同性恋者和跨性别人士的整体仇恨罪案率的确有上升的趋势。今年7月，当地一名男子怀疑因为是同性恋者而被人打死，触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浪潮。根据内政部提供的数字，西班牙全国针对同性恋者和跨性别人士的仇恨罪案，今年上半年就比2019年上升了 9%。 但是有团体就认为这个数字未能反映实况，因为很多受害人出事之后亦都无报警。欧盟警告波兰，如果在某一些省份坚持实行无 LGBTQ 区的政策，将会扣起对波兰 1.5 亿美元的经济复苏资助。波兰早前有5个的省份通过无 LGBTQ 区政策，禁止宣扬性小众身份，尤其在校园。性小众是指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的性小众群体。欧盟委员会早前致函有关省份的省长警告，如果不取消这些区域，就会撤回援助，敦促认真看待欧盟在今年7月中发出的通告。通告指波兰的做法违反欧盟法律，将会采取法律行动去阻止。另外，对于匈牙利立法禁止18岁以下人士观看鼓励同性恋的内容，欧盟亦警告将采取行动。这节的 Gini News 报道完毕。 礼拜初嘅时候咧，天文台咧未突然间咧就系讲话个风咧来势汹汹嘅， 系双台风添啊， 系双台风咧，你呢啲讲咩啊？ 你讲有台喎，你好似讲紧吓双台风喎，系嘛？ 哦，咁咪 double typhoon 咁咯。 哦 ，double typhoon，OK，、okay, 小心啲啊！你讲嘢吓 ，Tina，OK，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大家有所误会啊 ，OK。咁啊，但系点解突然间呢一个 weekend 好似风平浪静咁样嘅，仲要比平日好似更加阳光普照咁添？ 系 系，我啲朋友喺度讲啊嘛，话嗰两个台风一定系嗌咗交咯，咁然之后咧就越行越远，两个越行越远啦。 OK。OK， 咁希望真係繼續唔好返嚟啦，佢哋千祈唔好複合啦，即係唔好好似阿 J Lo 呢同埋呢一個 Ben Affleck 咁啊，最近行紅地氈呢佢哋複合啊。 係啊， 你知唔知有個新嘅綽號啊，叫做 Benefit 2.0 啊。 但我覺得 Benefit 2.0 好正，我好鍾意呢個 名字、啊。即係你唔好話我黑心啦、啊、但係我覺得嗯好啦，睇下未来嘅指 嗱呢啲擺到明係黑心，我覺得。 係啊，咪兜兜轉轉我都 人哋好唔得嘅。你要睇人哋分手嘅，唔系我觉得 O K， 我睇好佢哋，因为两个都经历咗一场之后，系嘛？ 吓，然后经历几场噶啦， 经历几场， 好多男友嘅之前， 系啊，经历咗几场之后，到到最尾先发觉，咦，嗰、那个真命天子系你咯。 但系因为可能喺佢哋即系荷里活嗰边或者喺嗰边去睇嘅时候咧，好少可你真系可以经历咗几场，翻翻埋一齐之后就可以天长地久啊嘛。 哎，你都系嗰啲嚟噶啦，唔想人哋好嘅你。 唔系嘅，我都想佢哋好嘅。 咁我哋祝福呢个 Benefit 2.0 啦。 系啦。 咁但系天公造美嘅时候啊，咁啊个个即系前嗰排啊，都唔系前嗰排啊，前一两年都已经系混咗咁耐咧，个都涌住上街啦，出街。 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其实我哋咧就去咗一个好别开生面嘅地方啦。 系去做洗钱嘅女人， 好好啊呢样嘢。 系啊， 突然间觉得可以做一个洗钱嘅女人系好高贵嘅一生嚟嘅。 同埋最开心嗰样嘢咧，阿金主唔系我添啊，我即系、 哦、你洗人哋钱添，你啊真系劲啊你。 唔系，系因为我个银包放 你啊最幸福啦，唔怪之你睇唔起呢个 Benefit 2.0 啊你。 讲埋呢咁嘅嘢，讲呢啲。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即刻捉住咗两个，即系负责今次呢个市集啦。嘅主理人上咗嚟， 系你讲下呢个咩市集先啦？ 系啦，呢、這个市集 嘅名咧，仲要系叫做咧自己人市集。 所以我可以不停咁讲啦。 你讲来讲去咧，都系去唔到个重心 嘅。因为其实咧，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市集啦。咁啊，譬如可能有一啲系好冇雷公咁远嘅某个商场搞嘅市集，又或者有一啲近期咧就好兴喺一啲空置咗、吉咗嘅一啲可能商厦里边做一个市集咧。今次呢个市集咧，就系用自己人去打响个旗号啦。 系啦， 但我哋要声明啊，同自己人呢个节目咧系完全冇任何关系噶吓。 系咁巧用咗。嗰三隻字， 我哋冇拆帳噶 嚇，朋友咯， 就叫做自己人市集嘅，咁即係打正招牌咧，就係以 LGBT 又或者係 LGBT friendly 嘅一啲商户咧做嘅一個市集。聽聞呢個規模咧，雖然係第一次啦，有成五十幾個商户係參與噶。都幾浩蕩下，你哋嘅第一次啊！ 係啊， 好介紹呢個主路人啦。 咁坐喺我哋身邊咧，就係 Bowie， 同大家打一個招呼先。 Hello， 你哋好啊。 係啦，可以即係申報一下利益嘅 Bowie 咧，係一名女子，係一名直嘅女子嚟嘅。 係啦， 係。 據聞佢係俾啲自己人湊大嘅，都係。 咁啊，轉頭要起佢底，同埋佢呢個咁慘痛嘅身世。 咁坐喺隔篱咧就系嘅 partner 啦，即系唔系即系工作上面嘅 partner， 都系好朋友，就系啊 K E 嘅。 Hello， 系啦 ，K E 就系出咗柜嘅自己人啦。 系啦 ，hello， 一名骄傲嘅男同志啦，系啦，好多绰号嘅我哋，以前旧嘅年代就系一名同性恋者， 或者一名衣柜内嘅同性恋者 啦。OK， 欢迎两位啊。咁啊，当然首先要劈头啦，即系问一问你哋，点解突然间即系会有一个咁样嘅念头，要搞一个即系自己人市集？即系其实近呢几年间。我覺得即係市集嗰、那個即係 idea 咧，都已經係試過好多次嘅啦。有唔同嘅地方啊，有啲係 arts and crafts 啊，有啲係比較商品化啊咁樣啦。咁但係點解無啦啦突然間有個念頭要搞一個專為自己人社群服務嘅市集？ 因為其實坊間係真係呢兩年有市集有好多啦。咁我哋覺得其實我哋自己都係出身於呢個社群入邊，咁睇下我哋本身會唔會有一個機會可以。凝聚到一班自己人，咁課分玩又好，或者可以提供一個銷售嘅平台，大家係一個聚集嘅機會啦。希望大家可以 support 一啲 LGBT friendly 嘅朋友， 亦都可以当一个机会，当大家一个 party 又好，或者当大家打个招呼又好，大家做一个凝聚力去做少少嘢啊，咁样咯， 系啦，啊，咁我觉得都系好事嚟嘅。其实因为即系大家都知道经济唔好咧，因为好多嘅原因啦，亦都可能系政治因素、社会因素，亦都系因为呢年几两年嘅疫情因素啊、嗯。所以我见到咧，其实嗱，首先因为咧有好多嘅一啲 property 都系弃置咗啊，因为可能租金太贵啦，挨唔到啦。咁、嗯、所以咧，我见到咧，其实就算喺铜锣湾啊、湾仔咧，有好多本来吓即系一啲嘅商场咧系吉咗铺，咁、 嗯、 啊，其实嗰啲业主又觉得，与其吉咗啦，不如我做一啲又搵唔到一个稳定嘅即系租客啦，短期之内，咁不如我间唔中即系好 team 咁掟出嚟，可能个 weekend 就可能做市集咁样，我都去过一两间嘅，其实咁我觉得系一个好嘅商机嚟嘅。嗯咁亦都係突然間令到一啲中小企咧有個機會去展銷佢哋嘅商品，但我就好想問一下啦，喺嗰個過程裏面，你要揾一啲 LGBT 嘅即係中小企去參與嘅時候咧、嗯，困唔困難呢？嗱，因為我覺得本地真係以 LGBT 嚟招來啦，即係擺明居馬做生意嘅、嗯、品牌其實唔多嘅喎。 嗯， 咁你向佢哋招手嘅時候容唔容易咧？ 其實都一半半啦，因為其實我哋主要都係一啲小手作啊，或者係一啲手工藝品嘅參嗰啲我 小店啦、啊， 小店係一啲小店，咁佢變咗我哋本身佢哋都會一路都會參加開一啲市集嘅，咁我哋就會思考，我哋今次個主題係自己人啊，有冇人想參與啊？咁就一傳十，十傳百，大家但係開頭總會有人。一次過，我玩，跟住可能佢哋再會帶多啲朋友嚟、嗯，一個帶一個咁樣，咁就慢慢就凝聚咗我哋今次呢個班底啦。 係 OK， 咁但係你即係招手嘅時候咧，你哋有啲咩特定嘅 requirement 嘅？即係會唔會話最好 priority 就係、是最好你哋本身都係自己人啦、嗯，又還是係冇限嘅咧？ 我哋其實都 有個，因為其實第一樣嘢就係話，我哋想揾一班係支持 LGBT 嘅朋友，LGBT friendly 嘅商户、小店嘅商户咁樣啦。咁跟住又有啲 feedback 話，哦，你都係自己人啊，啱啦，咁樣我哋就 join 啦，咁樣唔緊要噶，係啊。 咁、okay. 但係會唔會喺個過程裡面，大家唔係好明自己人係咩咧？以為你哋搞潮州嘅格傑冷嘅展銷品咧？ 其實自己人大家都會明嘅，咁同埋我哋自己今次我哋點解會叫自己人呢？因為其實我哋開頭有啊，不如彩虹啊，咁彩虹好似又好，因為其實我哋開頭喺九龍東嗰邊揾因為其實我哋幾個地方又有。有 係 啊，跨區咁樣，跟住我諗，但係佢哋會唔會諗住係彩虹站附近㗎？跟住我諗，又係喎，唔好諗住彩虹啦。跟住就不如自己人啦，不如叫一來自己人，自己 member 會知道叫咩叫自己人啦。其實自己人都有好多意思嘅，我哋 proposal 入邊有少少解説嘅。 好啊，你 design 嚇 係啦，香港其實喺香港咧，你想講話自己人嘅時候咧，咁自己人可以解作朋友啦。可以解作隊友啦，你同校啦，即系你同學啊，或者你係同鄉啊，又係自己人啦，或者你有共同志向嘅又係自己人啦，或者你有共同性向嘅都係自己人啦。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就變咗而家呢個自己人市集呢個名咧，就是、希望可以凝聚翻一班同聲同氣嘅人去參與一個活動。 哦 ，OK， 好啦，嗱，咁啊，听咗大概即系教授咧嘅介绍啦。今日咧，其实我哋自己人咧就特登咧委派咗咧两位专员咧，就去突发咁咧，即系查察一下个现场嘅，就包括 Tina 同埋 Coco。你哋去到嘅时候个实况系点咧？ 我系谂住准时去到剪彩噶。 嗱，剪彩个唔系你剪啊嘛， 系，但系翻原来有剪彩嘉宾嘅，咁我就只好让位啦。 你又只好唯有影住佢哋，同埋嗰个唔系剪彩嚟噶，佢系督爆咗啲气球嘅。 系，咁都系咧，即系个 opening 有 guest 咁样嘅，阿小肥同埋阿陈浩荣咁样啦。咁但系跟住咧，我哋就开始去睇有啲咩买啦。咁我都觉得好好开心，即系个地方其实比我想象中大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摊位咧。因为之前其实我都去过一啲所谓嘅同志市集啦，其实都個規模冇今次咁大嘅，咁今次就真係有成我諗幾十個攤檔啦，咁我亦都見到有 唔係幾十添啊，佢嚟接近 五十。 半百嘅，佢過咗半百嘅，五十七個啊！頭先講，你幾十講少咗好多啊！ 但我想話咧，即係五十七個即係小店喺度啦。咁但係咧，成個即係可能個場地，正如頭先 Coco 所講咧，比較大啊。咁變咗行起上嚟咧，好舒服。因為我成日都去市集嘅，好坦白講。但係有啲市集咧，係你逼得好緊要咧，即係啲我唔知道你為賺錢啦，定係為啲咩咧？啲 啲档与档中间咧，那个空间咧得一个人咁样经过咯。咁我呢就行得好辛苦嘅。咁同埋我觉得今次咧、那个自己人市集咧有个好处咧，就系、是、因为我好中意买彩虹嘢噶嘛，成个市集里边咧系好多彩虹 product 噶。 系啊，嗱，因为咧其实我谂香港而家啲市集嗰样嘢咧，其实系开始几流行嘅。于是乎咧，其实我去过有几个啦。但我发觉我去过几个咧，咦？点解摆设嗰啲摊位，我好似熟口熟面嘅？即系佢哋系百搭咁啊，系所有市集都系、即系都会 book 个摊位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啊，若果摆明居马系即系自己人市集咧，我有少少期望啊，就应该咧系真系有翻 LGBT 嗰个文化嘅少少特色，唔使所有嘅 product 都系。咁、至少其中都应该有个若干嘅 percentage 系咧。咁我就觉得即系唔系纯粹美其名目咯，而系真系为住个社群去可能做一啲特定嘅 product 咯。咁见唔见到 啊？有啊，我哋都见到有啲熟悉嘅面孔啦，包括上过嚟我哋做节目嘅一对专门负责婚姻即叫咩啊？叫做 wedding planner 系啦，阿 Bert 同埋咩嘅？咁佢哋又喺嗰度摆档啦。咁另外亦都有见到基因之家啦。咁另外都见到一啲系卖依个性都唔系性感嘅，即系一啲内裤啊、泳裤嘅几位朋友啦。咁我哋都认识佢嘅。咁另外亦都有好多做手作仔嘅朋友，我见到有彩虹耳环啦，亦都有彩虹曲奇饼啦。咁另外真我觉得同埋因为嚟紧咧有中秋节啊，有好多中秋节嘅即食品咧，當然有月餅啊，或者有啲禮品，我見有好似有花膠啊， 有花膠添啊， 咁驚啊！ 咁好本土化你嘅同志文化，我好中意啊！ 咁可能如果大家要去另一半屋企做即係中秋節食飯啦，做節啦，咁就可以買定，即係可以有好多嘢可以揀啊！即係除咗 我見到有一啲檔口咧，係買一啲嘅寵物用品啊，因為好多時候咧，自己人都可能會養下貓仔、養下狗仔噶嘛，有一檔零零舍舍。我見到買好多狗仔嘅 product 嘅，咁譬如係食得嗰啲啦、著得嗰啲啦都有嘅。 係啦，咁我覺得都好嘅呢、這個 timing 咧，可以賣下呢個 accessories 咧，因為啱都宣布咗啦，咁啊拼多就係十月尾啦，喺 Halloween 會舉行啦，咁而今年嘅同志遊行咧就會喺十一月份啦， 係， 咁兩個都係每一年香港最大型嘅同志活動啦，咁當然亦都係因為客觀因素，於是乎咧其實要改個形式啦，咁但係點改形式都好咧，都要見人噶嘛。都是有 accessories 噶嘛，我的彩虹要同其他唔同噶嘛， 冇错， 系咪？我的粉红得嚟都要再粉啲噶嘛，其实 要再 sharp 啲嘛， 咁所以啱嘅。嗱，我知道今日咧，你哋即系头先讲剪彩啦，咁你哋又 fold 咗呢个即系自己撞门而入嘅 Coco 啦。 我哋有俾佢簽名㗎， 係咪？ 佢有俾佢簽名㗎， 係啦。咁你揾咗我哋好朋友啦 ，Howard 啦 ，Howard 都成日上嚟㗎啦，自己人節目啦。咁而另外就係小肥啦。OK， 點解揀佢哋兩個啊？做代言人咁啦 嚇。因為其實佢哋兩個都係喺演藝圈入邊咧，都好 support LGBT 嘅兩位藝人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一要諗要請嘉賓嚟幫手剪彩，其實我哋即刻。想起他们两位，他们都很爽快，知道我们这个性质，或者知道我们这个 film 的时候，他们都很慷慨，也很爽快答应，好，我们来啊，这样， okay。 就装了我们了。 Okay。 咁今天呢，你们两个呢，即以专员身份呢去突击搜查的时候呢，跟两位代言人都聊过偈，是吗？ 是啊。 首先我们不如捉住小肥先。 好啊。好，咁今日咧喺个市集上面咧，咁啊见到小肥，咁啊好难得啦，咁啊嚟到呢个市集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啦，可能会有啲买卖嘅情况发生啦。咁我要问一问小肥先，究竟咧喺日常用品当中，你觉得咧自己人咧除咗嗰啲柴米油盐之外咧，有啲乜嘢系必须一定会买嘅咧？对于你嚟讲， 哇，自己人当然除咗呢啲柴米油盐，当然有好多会又靓啊又香啊。我自己好中意买香薰，头先我见到有，因为我其实自己中意用啲燃点性香薰嘅。因为我屋企咧系开放式厨房咧，有时一煮嘢食就成屋油烟味咧散，即系用燃点性嘅香薰咧系比较驱味嘅。即系我见到好多种类啊，鼠尾草嗰啲都有啊，即系有时想买唔到噶。而家见到呢度有，哇，我仲唔扫噶大佬？ 系啊，鼠尾草仲可以即系改变下佢气场添。 邪啊， 系啊，我本身就系一个邪物，我识要劈一劈。 咁好啦，我就要问下小肥咧。如果佢真係要，即係有朝一日要擺檔，你要賣嘢，你要開 shop 咧，咁佢自己要會賣乜嘢咧？但係唔可以賣翻自己啲 CD 啊， 或者 product 之餘，會唔會係有一啲嘅服務都可以賣嘅咧？我見到頭先有人咧幫手賣呢個脫毛產品啊嘛。 我會，因為我都畫埋畫埋幾多嘢嘅，會唔會可以賣自己啲畫作啊咁樣嗰啲嘢咧？又或者服務啊？或者即刻幫人畫，即係開擺檔嗰啲，即刻幫人畫畫啲，將佢變成一啲卡通樣嗰啲咁樣啲，都幾中意做呢啲嘢。 即係喺街頭度，即係幫人哋畫人像畫，好似法國咁樣係咪啊？ 係啊。 但香港就喺彌敦道啦。 係啊，即係咁樣我擺檔啦，係啦，同埋我講嘢都幾油腔滑調啊嘛，咁啊，即係當喺度睇相啊。 唔係都得嘅喎，可能個服務就係我陪你傾十分鐘偈， 或者我做一個聆聽者咧。呢、這個服務係我最中意聽人訴苦啦。 即係好似七師傅咁，你變做小肥師傅。 小肥師傅愛你。 誒、順便問埋啦，既然喺度，咁嚟緊有冇啲咩新嘅搞作啊？或者有啲同 LGBT 即係有關係嘅作品，或者會嚟緊都有啲咩地方可以見到你呢？ 嚟緊我自己私人就因為上年錄製咗啦，同陳輝陽一個 project， 即係今年年尾就會出碟啦，就黑膠碟一齊出嘅，所以我第一次黑膠碟出。我自己 LGBT 呢邊有啲咩都會有啊，真係有啊，我會同一個團體合作去出一啲 tote bag 啊、帽啊咁樣嗰啲啊，咁同埋都會出席佢哋嘅活動咁樣啦。 幾時啊？ 嚟緊佢哋個活動好似係10月30日萬聖節啦，好似係。 哦，拼多啦。 係啊，可以講噶，可以講噶。我唔知得唔得啊？嗰啲係喺慣大台嗰啲要 block 嗰啲。 嗯，咁我哋到時見你啦。 好啊，到時見啦。 多謝小肥。 Thank you。 係咯，真係喺慣大台咩都唔講得嘅。但结果咧，鬼怕后尾枕咧，咩都讲晒啦，而家咁既然都讲咗咯，咁艺人都讲咗咯，咁我讲得清楚少少啦。因为其实小肥不嬲咧，你居然喺度堂堂喺度大庭广众嘅场合里面问一个艺人，你可唔可以提供啲咩 service 俾我哋？你咩意思啊？你你讲紧乜嘢啊？你选择 佢哋， 我帮你揼骨啊？ 可以嘅。其实而家有啲我见过市集咧，真系行埋嚟，然之后我帮你可能系睇塔罗啦，又或者可能帮你即系 massage 十分钟咯。 哦，系咪？ 系有呢啲噶。 OK， 好。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小肥除咗唱得之外咧，佢话嘢好靓噶，大家知唔知噶？ 嗯嗯。 系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咧，今次咧就会同呢个拼多合作啦。佢应该系会自己挥笔。咁就會畫一啲漫畫啦，咁會製造一啲 product 嘅。咁啊，詳情啊，容後公布啦。總之 mark 住呢個日子，就係今年嘅拼多係10月31日喺正呢個萬聖節嘅正日嘅。OK， 轉頭翻嚟繼續即係講下今日有關呢一個自己人市集嘅種種啦，好冇？咁但係呢個星期一定要播佢嘅經典名作，點解？ 因為今日就係哥哥嘅生日啦。 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迷惘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长安，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恋什么自残什么自恨，乃大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咁基本上咧，个个人都中意使钱啦。咁啊，唔系净系中意使钱嘅女人咧，亦都有中意使钱嘅男人嘅。咁啊，但系咧，我想讲咧，就系话，因为今次呢个自己人市集咧，即系除咗可能买到一啲咧同 LGBT 有关嘅 product 之外咧，其实有一样嘢好好噶，就系你可以同你身边嗰个咧翘住手啦、拖住手啦、弹跳住去睇， 系 啦。咁然之后 可以出晒柜咁喺度 shopping 啊。咁然之后可以一齐去拣，可能头先 Google 话，哇，底裤好靓啊，你一齐拣 啦， 咁样。你知呢条可能系好好睇噶。 即係唔使壓低把聲啦， 係啦， 好性感啊！ 你壓低把聲個語氣都一樣，咁嘥氣 啦！好性感啊！嗰啲，即係今日咧，子欣咧就揾嚟呢一個市集嘅搞手啦 ，Bowie 啦，同阿 K 醫上嚟喺度介紹一下呢一個市集，同埋點解講下會有呢個 idea 去做呢個市集啦。 好啦，咁啊，再次歡迎兩位啊 ，K 醫啊，同埋咧就係 Bowie 啊，轉頭咧講下你哋嘅身世先。咁但係咧，我真係想講翻，即係當然好啦，即係有一個以即係自己社群啦，即係希望真正嘅服務對象係佢。咁亦都係包羅嗰啲 LGBT friendly 嘅，即係中小企啊，即係小店啊，咁係一個好事嚟嘅。尤其是而家市道咁差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大家都要諗個方法點樣去營運啦，係咪先？尤其是小本生意添。咁所以即係點樣，即係唔係個個即係小本生意都可以有錢去買廣告噶嘛？咁所以好多時都係一定要即係透過 word of mouth 啦，人傳人啦。咁同埋即係有機會可以見到你嘅 product， 摸到你嘅 product， 試到你嘅 product 咧，咁先至可以促銷到嘅。咁但我想問下兩位啦，喺你籌辦嘅時候，即係你有冇研究過做個小 research 就係到底，因為今時今日咧，好多人都講即係所謂拼多啦啦，好多人其實都係想賺咧，即係呢個同志社群嘅錢嘅，就覺得佢哋消費能力咧，就成日都有個傳統嘅説法，就係覺得比直人好似高啲嘅，因為唔使生兒育女啊，即係唔使下即係用曬去供樓啊、教學啊等等啦，即係個個自己人都係好似新光頸靚啊，又 fashionable 啊，又成日中意去旅行啊。而家就冇啦，而家覺得係 station 啦，咁仲好，仲儲埋好多錢添， 就要揾地方使啦。 係啦，咁你哋有冇研究過就係到底其實呢個所謂同志嘅 market 咧，同一般啦嚇嘅直人 market， 其實佢哋消費模式有啲咩唔同，有啲咩特色咧？ 如果你話係 LGBT， 佢哋個消費模式方面，佢哋可能會多啲預算擺喺可能自己嘅社交，去可能要飲學你話齋，可能其實佢本身冇要照顧小朋友嘅需要嘅，所以變咗佢多啲 budget 去扮靚，或者多啲 budget 我要去飲嘢嘅時候，就變咗會佢多啲 budget 佢要買多啲唔同嘢，可能我要做護膚，或者我要買多啲靚衫，會有唔同嘅需要，佢變咗佢嘅 needs 會多少少多過，譬如如果真係有一個家庭佢要照顧小朋友，其實唔係俾咗小朋友行先啦，佢可能佢要讀書，或者可能佢要坐保姆車等等，可能其實佢哋嗰個支出會喺咗嗰度，咁所以變咗喺市場入邊嘅時候咧，一路好多係我哋自己朋友，我哋宣傳咗出嚟，佢哋一嚟到支持個市集嘅時候咧，佢都話好啊，試呢個試完，佢哋就。啱用佢哋就會買，變咗佢哋都會好會聽咗係支持咗呢個社群先，跟住佢哋就亦都會都鬆手先嘅，我覺得會係鬆手少少嘅， 係啦，因為唔使下小朋友先行先啊嘛。即係自己人永遠都係我自己行先噶嘛， 要靚咗先，要自己靚咗先， 靚咗先啦咁樣。OK， 但當然啦，即係我覺得即係賺錢其實無罪嘅。OK， 但係問題咧，我有少覺得以呢一個社群作為招來嘅，係咪有陣時咧，除咗賺佢哋錢之餘咧，亦都可以回饋翻用翻喺即係呢一個社群咧？曾文話：你今次咧，除咗希望可以達到促銷啊，讓即係自己人嘅小店咧，可以即係做到小生意之外咧，都有慈善嘅小。 少少用途嘅係嘛？ 有啊有啊，其實我哋今次有一個商户，佢哋有個 product 咧係一件女仔嘅 T-shirt， 佢特別咧有條彩虹帶喺前面。其實咧係佢哋商户特別為咗我哋今次呢個市集，佢哋知道有呢個市集嘅時候咧，特別安排咗呢件 T-shirt 去做嘅。咁咧當中佢喺呢個收入入邊咧，佢會抽三成嘅時候，佢會抽30% 嘅收入咧，會捐翻去俾香港彩虹嘅。咁就所以呢個 moment 我哋都做少宣傳啦，希望你聽日嚟到嘅時候，去到門口你見到我 KE 金毛嗰個 KE 嘅時候咧，會話俾你聽係邊度，跟住就支持下佢哋，就亦都當中佢哋都會有呢、這個捐款去到俾呢個香港彩虹， 係啦，係咪現場咁少金毛嘅咩？得你一個啫咩？ 係 真 係 啊， 冇錯，因為我就會企咗喺門口嗰度叫過嚟啊，過嚟啊，過嚟啊， 知客咁樣， 係啦，冇錯嘅， 係啦。咁既然又可以消費啦，亦都可以即係做下善事啦，希望大家支持啦。真係一個真係自己人嘅市集嚟嘅。咁聽聞話，除咗今日第一日之外咧，聽日仲有嘅噃。 有啊， 你營業去到幾點啊？ 聽日去到8:00。 OK， 我可以去到咁晏嘅，原來 係啊。咁但係我都想講咧，因為而家嗰個市集嗰個地方咧，就喺尖沙咀一個就非常海港隔離附近嗰個商場嘅一個5樓嘅展銷場。其實嗰個展銷場咧，大家咧去慣去熟咧，好多時候買啲特價嘢啊，又或者可能啲展銷會咧，都會喺嗰度舉行噶啦，應該就唔會陌生嘅。咁但係咧，我都頭先即係喺咪後都同兩位有講過咧，哇！原來佢哋揾地方咧去搞呢個市集嘅時候咧，都唔係咁輕易嘅喎，原來。 是不是有時即係你講咗，即係實際咧，其實你成個市集嗰個性質嘅時候咧，有啲係耍手零頭啊？ 冇好直接耍手零頭嘅，或者會有啲。其實我哋因為其實我哋主要嘅形式係我哋做個 project 啦，跟住就掉出去俾唔同嘅機構或者俾唔同嘅場地去睇啦。咁有啲機構可能佢哋會 review 嘅時間會睇得耐少少啦。咁但係即係你 sense 到啦，咁樣。咁我哋變咗，我哋就要找一個啱嘅地方去做嘅時候咧，咁就要花多啲功夫啦。咁波兒出咗好大，出咗好大嘅力量去找呢個地方翻嚟，咁就。That's why 我哋有而家呢個地方去做我哋嘅自己嘅市集啦。 係啊，因為有陣時咧，即係歧視嗰樣嘢咧，佢唔要擺到明話俾你，即係歧視噶嘛，即係費事俾你抽情噶嘛。咁所以可能係用好多其他唔同嘅理由啊，我哋 book 咗啦，又或者係呢樣嗰樣啦，嚟到遠距。咁但係即係當中你就知道咧，其實係真係歧視嘅成分在內咯。 嗯，咁但係呢個地方咧，我覺得真係有幾多好處喎，因為咧其實佢本身自己下面都係一個商場啦。咁其實你買即係買唔夠嘅話咧，你可以落下邊繼續買，或者下邊亦都有即係有好多唔同食肆啊，或者行得攰嘅話，即係坐低。同埋好重要咧，仲可以去埋依個即係 Anson Low 嗰個屏幕嗰度拍照留念啊。 仲有女爵安㗎，唔止 Anson Low 㗎，就小話俾你聽，仲有女爵安㗎。 咁仲有邊個啊？ 都係冇姜圖，嬲豬啊！都係冇姜圖， 一舉幾得。我覺得即係你去仲可以即係欣賞下海景添啦，因為嗰個商場都係海港嘅附近咁樣，所以即係一個即係風和日麗嘅下午咧，覺得去嗰度都幾多嘢做啊，可以。 嗯 ，OK， 好啦，咁啊，但係要問下兩位負責人啦。既然係一直一攣嘅即係搭檔啦，我唔知道你哋嘅背景點啦。咁頭先即係首先問咗阿直人先，阿直人就係 Bowie 啦。頭先你就講到話咧，其實你搞呢樣嘢咧都係即係基於其實你對於同志文化絕對唔陌生噶啦。你話由細到大都係俾呢個基人湊大啊嘛。你呢個艱苦嘅成長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咁又唔艱苦嘅，不過我會覺得係好得意嘅呢個世界。其實佢哋好有愛嘅， 係 同埋 你同即係自己人嘅緣分係點樣開始嘅？ 因為其實我係讀女校出身嘅。 哦，咁得啦，明咗啦。 咦，我都係喎， 即係俾人追過啦。 咁又冇，咁又冇， 咁慘喺女校都冇俾人追過，雖然你直啫，都係一種光榮嚟噶嘛，其實 真係冇你咁樣。咁跟住就出嚟飲嘢，咁啊讀書，咁識咗一班好好笑嘅姐姐咯。咁覺得 男同志 係啦。咁即係我身邊嗰個啦，姐姐咁樣，咁跟住 人哋即係認係妹妹啊， 係啊， 媽生噶，差一日啫嘛， 差一日生日咯 ，OK OK， 係啊，咁就個緣分就係咁樣嚟咯呢 ，OK， 咁但係你初即係接觸咧，即係或者走入呢個圈嘅時候啦，你一個直女子嘅身份啦，雖然我哋即係尤其是喺 gay man 嘅 circle 咧，我哋去歡迎呢啲所謂嘅 fat head 嘅，硬係身邊總係有一兩件嘅，唔知點解，係 啊， 係我哋嘅天使嚟嘅，同埋嗰只趕都唔走嗰啲嚟噶嘛。 就算成班基民几面嘴咧，吓、啊、佢都好包容，唔会走噶，真系。 OK 噶，因为大家斗面啫嘛呢样嘢。 会 hold 住成个场噶。 系啊，我发现一个 circle 里边，即系可能一 group 人里边咧，只可以有一两个女仔系生存到噶啫，多第三个都唔得嘅 咧。三个女仔就变个虚噶啦，已经系啊，另外一样嘢嚟。 系啊，但系点解你咁中意同男同志混呢？即系觉唔觉得，就算你去间基吧，到最尾几开心都好咧，即系你就错失咗嗰晚、嗯。自己的幸福噶嘛，有機會去直巴嘅話， 自己去睇嘅啫。但我就覺得最緊要好玩咯，同埋我，你唔覺得佢哋好靚嘅咩？我覺得佢哋好靚嘅， 一啲啲啦。 多謝。 不過你唔好話佢啊，佢真係一入到嚟咧，見到我第一句就 Coco 媽， 你好靚啊！ 係媽，阿媽，佢因為原來咧，佢都識阿 Chanel 嘅，咁佢就跟阿 Chanel 嘅口吻咧就。Coco 媽前 Coco 媽後咁樣嗌我啦，咁我話你唔好嗌 Coco 媽咧，其實我其實同你差唔多年紀嘅地方， 人哋細你好多噶， 咪真係好開心嗰個氣氛，即係今日去到咧，大家其實好似識咗好耐咁，你明唔明啊？即係咧，其實我真係唔識佢咁，真係唔知佢邊個嚟。我一日仲識上尾啊，上一 你啲咁嘅社交蝴蝶， 其實個女人係邊個嚟㗎？同我講電話咁興奮嘅，佢話：哦，啲酒客嚟嘅咁樣，即係證明其實即係佢哋做一個好，即係好開心咯，即係好接受，即係唔同性取向嘅人，所以就咁吃得開啊。 係啊，咁嗱，你依個直女嘅角度嚟講咧，即係你咁中意同男同志即係交往啦，但係同直男，你覺得即係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咧？喺個交往同埋關係上， 個心態上。嗰種愛嗰種感覺係唔一樣 的。你冇遇過一個直男有呢種嘅愛啊？咁慘啊你！ 其實嗰個感覺唔一樣咯，即係好難形容俾你聽。 容易啲交心啲、啊。 等你。 哦，即係嗰樣嘢係閨蜜咯，即係好似許廷鏗同欣怡嗰種感覺咯。 哦，好閨蜜，咁啊係嘅。即係有時咧，你真係同一個直男咧，你有啲嘢咧，好似礙於嗰個男女真係好似有別，或者傳統嗰只嘅感覺咧，有啲嘢你係好似。啊！即係佢又唔敢同你講，你又唔敢開口啊！但係你同一個男同志咧，唔知點解就好似可以好 bloody bloody 嘅。係 啊， 你會唔會覺得係同一個男同志嘅友人，甚至有陣時仲閨蜜過一個女性嘅朋友咧？ 會㗎，即係好似我隔離嗰位咁樣，喂，我講啲嘢你聽啊，咁樣咯。 係啊，點解咧？你有冇研究過點解咧？點解仲要閨蜜過你嘅即係可能好親密嘅女性朋友？ 因為嗰種係個安全感嘅問題。 嗯。 哦，一個女性朋友反而冇咁安全， 因為都會有比較嘛。 哦 ，yeah， right， right， right， 係啊，有比較啊。係 啊。 係啦、啊，你對上男同志就真係 我啊，佢靚過我啊。 係啦、啊，有啲 competition， 有啲 competition 啊，真係。 係啊。 係啊，有個競爭喺度嘅。咁所以反而你同個男同志咧，就係真係一個橙同埋一個蘋果嘛。係 啊。 即係變咗，我就算將一啲好私隱嘅秘密過去你嗰度嘅時候咧，又唔覺得你會拎出嚟就變成咗。把柄也好啦，歌食也好啦、嗯，虽然我哋都好歌食， 所以中意歌食。 咁所以好好得意嘅，即系啊 ，fat hack 同埋即系男同志系一种好有趣嘅一种近乎亲人嘅关系嚟嘅。喺我哋身边总系有几件嘅咧，我身边都有几件啊。 但 系 呢一个嘅即系两性嘅关系咧，即系譬如 G man 同埋呢个 fat hack 咧，即系只可以容许咗喺个男同志同一个直女嘅身上边。调翻转喺 lesbian 嘅世界咧， 我哋就唔明咯。 系啦，系唔得噶，系唔 work 嘅。 系咯，点解你哋 percent 唔 work 噶？ 嗱，你哋咁多 TB， 即系点解身边冇一个直男嘅好兄弟嘅咧？咩都可以讲。劈走就大家即係鬥劈咁樣。 咁又唔可以話完全冇嘅，但係嗰個成數真係難好多嘅呢個。 點解咧？你有冇研究過咧？ 可能又係可能嗰樣嘢比較咯，即係可能一個 TB 同一個即係好男性嘅兩個一齊喺度嘅時候，就會容易去比較啦。 都鬥 man 係咪？ 係啦，兩個鬥 man 啦。咁然之後又覺得我本身呢個嘅係呢個嘅純性別係男性，我冇理由唔 man 得過你係嘛？但係點知俾你 man 過我，跟住又唔順氣啦咁樣。 係咯，所以好有趣嗰個關係。 我覺得。都是那句 gay man 好玩啲嘅，即係佢會帶你去一啲咧你前所未去過嘅地方。即係如果你身上， 你係咪作死？你係咪俾啲即係啲 lesbian 聽住準備斬 你？你飄到我就已經掘住咗你，有火砰砰咁樣。 因為 gay man 有 drag queen 噶嘛。 咁啊系，咁多年以嚟咧， 即系个直女有时同我讲：，哎呀，我有 有見過 drag queen 㗎，我有睇過㗎，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好開心嘅話題。即係你如果 景點， 如果你去一啲去啲機，係真係成為景點啊！我始終係講佢有一個咩 local tour， 即係去睇 drag queen 嘅近日。咁其實即係你同啲 game 一齊咧，佢真係會帶你去好多唔同嘅即係 party 啊！即係好似頭先咪後講咧，佢原來有去過 PP 㗎。真係，真係呢個係即係資深啊，資深會員嚟嘅， 資深 fan 嚟嘅， 係啦， 佢連 Why Not 都有去過。 Why Not 你係邊個階段嘅 PP 先？有好多個階段㗎嘛，你係咪第一個階段嘅 PP 先？ 可以咁講，我都唔知道第幾個階段啊。不過，但我覺得 PP 係好好玩嘅。 係啊，嚇。 係啊， 冇錯。 所有睇翻佢都唔係第一個階段。 直嘅 club 你都係覺得冇 PP 冇玩，所以佢就會覺得咧，其實同啲男同志一齊咧，其實你會即係好開心咁樣去玩啦，亦都冇咁多顧慮咯。所以我諗係因為要原因咧，咁所以你就繼續即係黐住啲男同志啦。 係佢哋黐住我咋？ 即係唯一話 K E 黐住你啦。 係 一識揾錢啊你。 係。 咁我问翻阿 K E 啦，咁啊真系一个出咗柜嘅男同志啦 ，OK， 你嘅出柜点啊？即系今时今日摆明居嘛，以一个即系欧嘅即系 gay man 去搞呢个自己人市集啦。 其实都冇好刻意出柜嘅，慢慢浸淫出嚟，慢慢出啲出啲出啲， 我中意浸淫嗰两个字啊，真系，即系有浸有淫啊，真系。 咁咁样就真系慢慢浸淫出嚟，一啲经历慢慢阅历，即系你可能后生啲嘅时候，可能你又冇 come out， 或者你冇嗰个勇气，到而家你其实都唔需要嗰个勇气，但系你接受咗自己，或者你接受咗出面嗰个环境系咁，我系啊咁样咯，即系有先，亦都唔会话自己刻意系或者刻意唔系，但系。就係咁咯，呢個係我真係係咯， 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咧，我係睇慣睇嗰啲電視、電影啊，同埋小説咧，嗰啲出櫃咧，全部都好 dramatic 噶嘛。 嗯 一推開個門咧，就已經係一個全新嘅世界。但其實現實嘅出櫃咧，其實是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嚟㗎嘛。 啊、 即係正如好似阿 K 講咧，就係攝啲攝啲咯。 係啊， 因為我回想起自己啦，即係出櫃咧都好鹹豐嘅年代啦。其實連我出咗櫃之後咧，我都要適應咧，我同每一個人嘅關係嘅，屋企人啦、朋友啦，因為佢哋以前睇我係當我係一個直人噶嘛。而家我突然間以一個gay人身份，我都要諗下，呢個關係同以前有啲咩唔同咧？我嘅表現會唔會好似都要改一改咧？因為冇以前咁拘謹噶嘛。有啲嘢以前唔講得，而家應該講得噶啦嘛。但係到你諗下點講咧？以前不嬲都冇講開嘅，即係其實原來你要學㗎，去做一個出櫃嘅即係自己人嘅，其實係咪啊？ 係啊，其實而家咧有少少係明啦嘛， 你仲問啊？你知㗎啦嘛？ 明㗎啦嘛？即係以前，即係以前可能因為個社會環境都唔同啦，可能真係會有concern嘅，即係。唔好走咁前，或者唔使表明咁多。但係當你喺一個社會生活咗咁耐，浸淫咗咁耐嘅時候，你都會有時哦，係啊係啊係啊，咁樣你會好 casual 咁樣出咗去，有時會問到你係咪嚇仲問啊？都需要問嘅咩？咁樣有會而家係唔同咗，同埋而家嗰個 social media 嗰樣嘢亦都。幫助個社會接受咗呢件事嘅，呢個係真嘅，我都覺得係。 嗱、okay. ，我真係都想問一樣嘢，即係譬如話一個出咗櫃，好似你咁 out 嘅一個即係 gay man 咧，其實你嘅生活圈子裏面咧，直人嘅朋友同埋即係自己 member 嘅朋友咧，那個分佈係點嘅？全機 唔係三七啦，三七 係咩？ 三係直，七係。二百啦，即系应该话男仔入边咧都有best friend 系直嘅，都有两三个 best friend 系直嘅。咁女仔反而会多啲啦。咁另外自己嗱真系玩开。滾泉咁耐嘅 gay friend 就當然一對 你又浸淫啦，又滾泉啦，哎呀，好有言外之意，好中意你 嘅，都係滾得耐啊！滾泉嘅朋友都當然係 gay 嘅為主啦，咁亦都有好多朋友，有一班 best friend， 佢哋係識咗咁耐，由咁耐以嚟，佢哋係直嘅，都好接納係我呢樣嘢，由得我喺朋友嘅聚會入面發癲啊，諸如此類嗰啲咧。咁所以其實都個比例係大概200左右咯。 係嗱，我就即係從來即係交朋友咧，我唔會即係。 首先即係決定咗即係譬如佢嘅性格係咩先，咁、然後我就覺得啊，即係佢嘅性格同我一樣咧，就可以深交啲。咁唔係嘅喎，即係都係睇人品啊，同埋夾唔夾嗰只啦。同埋有陣時咧，我反而我啲 best friend 係真係直嘅，因為我覺得你係直人。其實你要open 地去接受即係個多元嘅世界咧，其實係比我哋咧要逾越多啲障礙嘅。如果佢哋都逾越到，然後可以即係咁 support 咁冇嘢咧，我會更加覺得咦值得做好朋友喎。其實你明白我講咩啊？係啊，因為呢啲係正嘅直人啊，其實好正嘅直人啊。 因為其實佢冇，佢對你冇抗拒嘛，同埋佢完全係放低你，佢心口佢都唔係好。在乎你是直定亂，或者總之佢覺得你好好玩，玩得耐咗，佢覺得你個人可以深交一齊，係總之都係咁樣，大家係一個升到嘅一個朋友，咁好舒服嘅咁樣係做班 friend。 OK 嚇、我諗你都滾存咗咁耐，同埋浸淫咗咁耐啦， 你啲接觸。 我估你嘅全盛期都可能係九十年代，甚至係九十年代尾咧，又即係千禧初嗰啲咧。 係啊係啊。 再早啲啊！睇唔出喎。 唔係，我應該係真係九十年代尾啦。咁 係咯， 應該九十年代尾，啱啱2000年仲出嚟，我就出嚟咯。 係咯，即係其實係啱啱 Internet 開始咯。哇！嗰陣時嗰個機人世界同今時今日，你覺得最大分別係咩啊？ 其實而家係多你揸部手機就可以識人，即係你中意咁樣識人。以前係真係靠。喂，去 PP 啦，十點啦，快啲吸引仔啦，要排隊啦，十點半之後要俾錢啦， 係啦，你呢件著咗兩次啦， 係啦， 中咗咁樣， 係啦，冇錯，同埋快啲落去，吸完人之後要出去啦，出面等啦，咁係啦，咁樣變咗以前咧，你以前真係要識人嘅時候咧，係真係要靠面對面，或者你要靠個。真係喺一個環境入面你先至可以認識到人。而而家咧係真係可能靠咗部手機，你係見完呢、這個，睇個相 OK 先至出嚟見嗰人啦。但係就變咗你出嚟真係要社交嗰個活動嗰、那個空間唔係需要好冇以前咁大咯。 係啦，而家樣嘢都方便咗啦，又即食咗啦。但係 at the same time 以前嗰隻，即係雖然咧我哋嗰個圈子好似比較細啲 underground 啲，但係嗰樣嘢咧又好似。聚啲嘅，而係好珍惜嗰個 gathering 嗰種嘅群體嘅感覺，而家好似冇咗。 因為以前就算即係我哋識咗啦，即係可能喺個夜店入面咧，就算冇嘢發生嘅話咧，其實都可以繼續做朋友噶嘛。 成日都冇嘢發生噶啦， 咁 要有嘢發生先就係蒲，就唔使蒲噶啦。 下個禮拜就，又係你啊，又喺度等啊。 唔係，咁而家咪咩咯？靠市集凝聚多啲咯，去市集去識人咯。 喺手機其實就會即係唔會。會有啲友誼發生咁樣咯， 係啦，咁所以就若果大家都係懷念下，即係真係人對人啦，即係唔好講話你未必係來自我哋曾經經歷過嘅，即係同自己文化幾遠啦，逛過年幾兩年都冇乜點樣人對人啦，係咪？咁所以不妨支持一下，聽日都會出現嘅呢一個自己人試習。再次多謝 K E 同埋 Bowie， thank you。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由港大同玛丽医院共同管理的妇产科化验室，以及东华三院冯耀敬医院，分别遗失载有815名病人以及28名病人资料的名单，至今仍然未能寻获。院方确认涉及的病人资料不受影响，已经陆续联络受影响人士解释和致歉。港岛西医院联网非常关注两宗事件，已经向医管局通报，并且已经报警和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报告。其中妇产科化验室遗失的工作记录册载有815名今年2月至8月接受服务的病人的资料，记录册最后一次使用是上个月24号，两日后职员发现遗失。东华三院冯耀敬医院一名医生将载有28名病人资料的文件夹遗留在停车场。医生返回医院之后发现，即时通知部门主管并且折返，但未能够寻获。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香港暂时未有条件好像新加坡和英国那样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现阶段要采取清零的策略，但清零并非永久。当接种率高就可以调整。许树昌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表示，本港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比率只有60%多。 高危局的组别接种率偏低，70岁以上群组接种首剂疫苗只有两成几。新加坡和英国的长者接种率达到九成，一旦有社区爆发，香港会有很多人感染，可能出现重症，医疗系统将会不能够承受。被问到香港是否应该采用健康码，许树昌表示，除了内地以外，新加坡都有用健康码，访客入境之后都要安装，认为在全球大流行的时候，旅客入境用健康码是安全的做法。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去到宾夕法尼亚州出席纪念二十年前911袭击的仪式。当年其中一部被恐怖分子骑劫的民航机在州内的尚克斯维尔郊区坠毁，几十名的乘客全部罹难。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资料显示，机组人员和乘客曾经试图夺回飞机的控制权。何锦丽在演说中表示，在那架航机上发生过的事，体现机上人士不惜付出一切的勇气。他形容当年美国在彻底恐惧的时候，国民都愿意转身，彼此面向对方，在陌生人面前看见朋友的面孔。这段历史提醒众人美国民众团结的重要性，以及团结带出的力量。何锦丽说，团结并非要各人意见一致，不论在2001年抑或2021年，美国人之间都有不同的意见。他对美国有信心，而多样性正是美国的力量所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当务之急，避免当地发生人道灾难和经济崩溃。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表示目前和阿富汗塔利班保持接触是必要，各国都能够以有效方式和塔利班接触，而一项绝对优先的任务就是对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这一方面联合国能够发挥关键作用。至于阿富汗的经济形势，古特雷斯说，如果当地经济崩溃，将会不符合任何人利益，各界需要找到避免出现灾难性局面的办法，如果经济形势不稳定，就很容易被恐怖分子利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晚有一两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红遍全球的防弹少年团 BTS， 每逢有成员生日，各地粉丝都会绞尽脑汁进行生日应援。成员 Jungkook 在今个月1号24岁生日，巴基斯坦粉丝团日前就在当地某大厦的外墙挂起巨型的庆生广告板，但是在数个小时之后就遭受到下架，原因是当地政界人士质疑 BTS 鼓吹同性恋，对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事件在社交网络上面疯传，随即激怒了全球的粉丝，洗版式留言直斥相关人士思想封闭。瑞士将会在今个月26号就同性婚姻合法化举行全国公投，早前数以万计的群众在苏黎世上街参加游行示威，表达为同性恋者争取合法权益的诉求，希望瑞士和其他西欧国家看齐容许同性婚姻。到目前为止，瑞士法例只 容许同性恋者以民事结合的形式建立家庭，但是就不可以公开举行婚礼。如果月底举行的公投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就可以俾同性恋者享有同异性恋者同等的法律权利，例如获承认夫妻关系，同埋可以领养小孩子，同德国、奥地利、法国同荷兰等欧洲国家睇齐。另外，女同性伴侣将可以更容易申请使用热心人士捐出的精子生儿育女，又可以更容易为佢哋外籍同性伴侣申请瑞士公民地位。不过，当地都有人提出反对，指婚姻同夫妻关系应该只限于一男一女，以及应该只容许传统家庭领养小孩子。呢节嘅 Gini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ina。 系 ，OK 嗱，我记唔记得咧？我哋好似早几个礼拜前咧，我都好似介绍过咧一个喺一个平台咧，即系串流嘅一个咧卡通片。 系 吓，因为我哋等咗好耐咧，就系到底会唔会一个基版本嘅占士邦会出现啦？咁、但系我谂，我希望我哋有生之年会等到啦吓、即系讲咗好耐噶啦嘛。 就算如果唔系同志拜啊。都好啊，都 LGBT 啊，都系一员啊嘛，系咪先？ 啊，你都有得倾噶喎，即系或者 pansexual 啊，gender fluid 都好啊， 都好啊。 咁但系咧，最近咧，其实喺一个平台里面咧，就串流一个卡通片，我哋嗰阵时咧就介绍过，其实系一个卡通片版本嘅占士邦嘅卡通动漫啦。咁但系 at the same time 咧，里面嗰啲即系spy 咧，全部都系 LGBT 嘅角色嚟嘅，咁就叫 Q Force 嘅。咁啊，终于咧嗱，反而介绍嘅。嗰、那個我咧我就未睇，你哋兩個睇咗啦嘛？到底點啊？ 咁首先第一樣嘢咧，就唔好咧覺得因為佢哋 spy 咧就同呢個詹士邦咧係扯上關係，係兩碼子事嚟嘅，係完全咧冇詹士邦嗰種嘅氣勢啦，同埋嗰種嘅。即係可能因為佢個畫風係比較近啲美國嗰個感覺啦，咁唔係我平時睇開嗰啲日本動漫啦，咁但係咧都係少咗咧，唔係詹士邦式嗰種嘅，喂，我而家突然間前面有一件事發生，我要偵破佢，又或者我要剷除呢一件事，唔係嗰種嚟嘅咯，即係好日常生活化嘅一個 spy 咯。 都其實佢嗰個畫風，我即係聯想起即係好似飛天少女警咁樣嘅，嗰個感覺。咁其實都係 咁掃興啊！ 即 係飛天少女警啊， 有少少都係比較即係簡單啲嘅嗰個故事，即係啲警惡情奸啊！即係當然佢哋背後有佢哋唔同嘅故事啦。咁當然我吸引我就係其實佢一個一位其中一位特務咧係 drag queen 嚟嘅， 係好靚嘅好多身裝。 佢查案嘅時候咧就會可能會即係女裝化身咁樣去查案咧。咁呢個都幾得意嘅，我個人覺得。咁另外佢有一啲就係一個比較即係 man 啲嘅女同志啦，亦都有一啲比較即係精通呢、這個即係電腦嘅角色咁入邊，其實都似我哋睇開見慣見熟嘅即係特務片嘅即係品種咁樣咯。但我睇咗即係其實我又唔係睇咗好多集啦，睇咗一集，咁我就覺得都係咁啦，即係都係一啲。 系咯，我睇咗一啲 review 就话咧，雷声大就雨点少咯。虽然里面有 LGBT 角色啦，咁但系咧就觉得好 stereotypical 啊， 系啊， 好样板化。 首先个主角就俾人叫咗做 Mary 啦，已经即系由佢可能喺学堂毕业嘅时候之前，咁啊好似头先阿 Coco 我哋咪后都讲话啊，佢因为俾人叫 Mary， 所以即系佢出咗柜，咁所以就俾人冠以呢个 Mary 呢个名啦。咁然之后就用到十年之后都仲用紧， 即系好似咧系直人写一啲咧同志剧本咁样咯，好似唔系好得咁样啦。但系嗰个 drag queen 咧，我而家想讲。我想轉一轉咧，成個 mood 啊！我想講 National Geographic， 我想講下生物啊， 非洲大草原。 點解同啲 drag queen 有關呢？因為最近咧有一個嘅研究咧，有趣地咧發現原來咧喺一啲動物嘅品種之中咧係有動物 drag 嘅喎。 嚇！係 咪覺得好有趣啊？有動物 drag， 真係 drag， 佢咪 lip sync 啊？即系其他动物叫嘅时候咧，佢就擘开个嘴。 系啦，唔系，亦都唔系最高争议，系咩咧？有人发现咧，嗰啲 hummingbird 即系蜂鸟啦，即 系 好细只咧，然后只翼可以拍到即系唔知一分钟咧，真系好似蜜蜂咁样噶嘛，同埋可以好定噶嘛，即系佢吸住即系呢个蜂蜜嘅时候咧，系好定噶嘛。即系蜂鸟其实好 amazing 嘅一样嘢，又细只咁样啊，都唔知道系昆虫好定雀仔咁样啦。咁但系有人发现咧，有一只品种嘅 hummingbird 咧，就系蜂鸟咧。佢哋嗰啲雌性嘅蜂鸟咧，系会扮男嘅蜂鸟咯，公嘅蜂鸟咯，系啊，因为咧原来咧公嘅蜂鸟同埋即系雌性嘅蜂鸟呢一只品种啊嘅蜂鸟啊，其实系好唔同啊，喺动物世界里面都系咁噶啦， 调翻转噶嘛，动物世界里面咧，硬系雄性嗰啲系靓好多噶嘛，即系孔雀咧，雄性嘅孔雀系靓好多噶嘛。 因 为 我要吸引你啊嘛。 系啦，系好唔同噶嘛，即系同我哋人类嘅世界好唔同噶嘛。咁其实呢一种嘅蜂鸟咧都系嘅，男性嗰只咧就当佢长大咗之后咧，就系、是、一节就白色，一节就蓝色，好 sharp， 好鬼靓嘅。 嗯。 咁但系咧，雌性嘅蜂鸟咧呢一种嘅品种咧，就长大咗之后咧，系有啲绿茸茸咁样咧，又唔系好喜。眼咁样咧，但系佢哋研究就发现咧，有五分之一长大咗嘅雌性蜂鸟咧，系居然系白色同埋蓝色嘅， 变色 系啊，系扮公啊， 有咩好处咧？ 咁然后之后就发现佢哋喺度即系啲科学家啦，就研究啦，啲生物学家就发觉，其实佢哋最大一个原因就系、是、咧，其实啲雌性就系扮雄性嘅时候咧，佢哋想避免咧系被雄性性骚扰。是不是很正的、啊、这个原因？ 嗯，那会不会有些同性恋的蜂鸟睇中了？ 是啦，是啦，有些的雌性蜂鸟说，哇你好靓啊，然后我就飞埋去了，嘤嘤嘤。 是啦，因为你解释不到的嘛，就是这个 natural 的嘛、嗯、到你长大的时候你就成为就是那种 pattern 的羽毛了，是不是？但是硬是在雌性的蜂鸟里面有五分之一就会变成是即系公嗰啲咁嘅色彩咯，就系鲜蓝，然后鲜白咁咯，两节色咯。 哦， 咁然后就大家觉得啊，咩原因呢？硬系一定有五分之一系咁嘅，咁就原来就发现，即系睇下佢哋即系平时嗰啲生态嘅 pattern 啦，就发觉啲雌性成日系俾公嗰啲咧，即系性骚扰嘅，同人类嘅世界其实有阵时都几似啊。咁于是乎，所以诶唔好烦啊，咁于是乎就即系扮公咯。 嗯， 系咯，又或者可能喺猎食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可能会方便啲咯。我唔知啦， 我唔知佢哋点样猎食啦。咁我谂 佢都系食啲花蜜 嘅，总有佢原因嘅。不过你镜头一转，即系跳得咁劲咧，我都想跳一跳个镜头仔咧、就是。我都想 讲 National Geographic 都好劲噶咯。你要跳去边啊？ 我要跳去加拿大啊！我想讲一个即系开心嘅 news 俾大家分享一下啦。今日个气氛都几开心啦，就是、一位十二岁嘅男仔咧，其实佢就喺学校出柜啊。咁但系咧，佢出完柜之后咧，就即系啲同学仔咧就唔睬佢啦，咁啊冇同佢玩啦，系又冇佢又冇讲到佢咧，总言之就冇朋友做啦，即系冇晒朋友。咁佢妈妈咧就知道好想开生日会啦，希望同大家庆祝啦。咁所以咧，但系佢又冇晒同学喎。咁佢妈妈点算咧？佢就喺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即系嗌晒啲即系街坊啊，即系亲戚朋友同埋啲街坊咧，住喺个镇嗰度嗰啲人咧，就俾一个神秘嘅 party 佢，就喺、是、一个公园嗰度，即系喺加拿大咁样啦，就喺一个公园草地度咧，开一个神秘嘅 party 俾佢，而咧亦都引来咧有 drag queen 嘅即系参加。咁佢当佢入到去嘅时候咧，突然间成班人就走出嚟同佢庆祝呢、這个即系十二岁嘅生日啦。咁令佢就好感动咁样咯。 系咪因为加拿大嘅嗰啲基吧喺疫情底下，其实都未开翻，啲 drag queen 就觉得啊公园啊，咁都去玩下啦咁样。 我总之有得 drag 就得噶啦，要靓住去。 咁我谂都仲有得食嘅，咁当然啦， 咪就系咯。 但系你觉得 drag queen 会食嘢咩？佢嗰刻， 我 见、你睇下佢就已经唔收口嘅 drag queen 嚟噶啦。 我见佢 先搞到咁嘅身世啦。 drag queen 得几大份下？ 你睇下佢虎背熊腰咁， 咁你知道做完表演之后系好肚饿噶嘛？ 一定要食宵夜。 咁同埋做完表演都已经哇三更半夜咁翻到屋企咧，你望住个雪柜，就咩都会摆落个口噶啦。其实， 你可以继承下 Divine 嘅衣钵噶啦，好快。 我都想啊，有得唱歌同演戏。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for now. 其实我哋人大咗咧，我哋好多时都会留意一啲即系健康嘅资讯咁样嘅。 系啊，越大越讲。 系我会 search 好多呢方面嘅嘢啦。咁我今日就无意中 search 到咧，原来咧我哋呢个按摩穴位咧都可以提高呢、這个即系性趣咁样噶。 咦？ 按边度？ 按几耐？ 即按而家， 唔好夸。 按完之后几耐可以发生个效用？ 咁我又觉得几好啊！咁我又可以即一路，又我按摩又可以舒缓我嘅筋骨啦。你知道做完表演真系好攰噶嘛？咁第一个咧穴位咧，我要介绍俾大家咧，就叫做委中穴啊。委中穴咧，原来喺边度咧？就喺个膝头哥后边。呢度即係嗰個 腳後邊， 即係腳嘅隔拉底， 係啦， 腳嘅隔拉底。 即係我哋其實可以咧， 係咪好似啊？咪就腳嘅隔拉底。 我第一次聽人咁樣形容嗰個係腳嘅隔拉底， 我覺得形容得好， 但又明喎跟住。 咁我哋去一路做主持咧， 而家咪按腳，即係你有冇試啊？我同嗰個即係喺度摸住腳嘅隔拉底喺度按腳。 根據嗱呢啲消息咧，都係我網上揾翻嚟㗎，信不信由你啦。咁佢就話咧呢個穴位咧，其實係主管呢、這個即係膀胱啦，即係咁，即係都嗰附近嘅穴位咁樣啦， 叫嗰附近啊。 誒生殖器官嗰附近咁樣咁能夠咧按下去咧，就能夠提高呢個性能力嘅。咁我就唔知啦，咁大家就可以即係得閒就按下去啦。咁其實企得攰咧，我覺得咧攣下依度咧都有好處嘅。咁第二個穴位咧就叫做咧承扶穴，咁其實喺邊度咧？哦，原來就喺個 pat pat 同埋大腿之間嘅交匯點啦。 嚇， 係啦 ，pat pat 同大腿之間，我知嗰個邊位。 係啦， 我冇嗰個邊嘅， 你冇嗰邊，因為你冇 pat pat。 冇話先。唔系，一系你嘅 under 嗰条边嗰个位咪嗰条边咯。 系， 咁但系你着 boxer 定着咩嘅啫，大佬？定系 bikini 嘅啫？点啊？梗唔可以咁样教人啦！你有冇搞错？ 因为我唔系着 boxer。 系咯，如果 boxer 咪好低咯个位。 咁佢就话点解咧？佢话原来好多生殖器官嘅神经咧都会经过呢一个穴位嘅。咁你刺激下佢咧，就可能改善呢个性冷感啊。 唔怪之我知道咧，有啲按摩而咧，特登会按到落去 pat pat 嗰个位噶。 佢唔系为咗要增加你嘅性能力噶， 唔系就系、是、 话我成日买嗰啲按摩椅俾我哋父母，唔系想增加佢哋性能力的。 但系就因为嗰个穴位多神经啊嘛，咁啊所以你按到落去嗰个位咯。 都有理由嘅，我相信。咁跟住呢个咧， 咁有阵时你去下公园咧，咪成日有啲咁嘅乱石阵嘅，下次你坐喺度啦你。 咁好啦， 你成 春露嗰啲，成春 露，磨住喺度。 咁你索性瞓喺度，你全身都已经中晒。 今晚你就喺嗰度瞓啦。 第三个穴位咧，我想讲咧，依个啱啊 Simon 啊，因为你知唔知佢最中意咩啊？中意人哋后尾枕啊，记唔记得啊？咁呢个天柱穴咧，就正正系呢个后尾枕呢个位咧，就系话呢个发头发嗰个边边咧下边落少少咁样颈椎个位啦。咁样话咧，其实咧揿呢个穴位咧就能够即系疏通活血啦，令人放松啦，激起欲望咁样噶。 哦，我就知呢个穴位，我平时头痛嘅时候会按。 系啦，呢个我哋都经常都按。 一头痛就按呢个位噶咯， 即系又唔使动高只脚，又 但你有冇觉得按下你就激起咗欲望啊？ 咁我觉得咧，即系佢都话啦，其实啊，依、這个都适合上班族去按嘅，因为可以疏通一下啲即系。 点啊？即系翻下工，然之后按，跟住就激起欲望啦，然之后努力工作。 咪或者可能都可以提高呢个工作能力嘅。咁跟住第四個穴位咧，我想講咧就係呢個叫做腎俞穴啦。你之前嗰啲咧，嗰啲壯陽妙品都成日話同腎有關噶嘛。咁所以呢個腎俞穴咧就企喺邊度咧？就係、是、肚臍嘅後邊，即係即係背脊，就係、是、肚臍嘅正後方。 Okay, 自己肚臍。 係啦，咁然後就 拉一條直線。 係啦，大概咧兩個，但係咧又唔係正中間喎，係兩邊肉嗰度喎。 唔係咁咪即係腎個位咯？ 即 係 兩個腎嘅位。 即係腎個位咯。你知唔知神喺边噶？ 唔知 咪就系腰咯，两边嗰度。 O K， 系啦，即系你嘅腰润啊！ 你唔好腰润我啊！ 我突然间谂起猪润足，我唔知点解。 咪即系其实你 唔系同一样嘢嚟嘅，其实。 咪因为其实你按摩咧，呢个穴位都经常会被按噶嘛，你趴喺度嘅时候 都系都冤噶，都容易冤噶。 因为成日坐喺度咧，都会即系窄住嗰个位啦。咁所以其实按下去咧，有咩好处咧？就会刺激呢个肾气啊，提神醒脑啊。 OK， 嗰陣會 punish 咁樣， 係啦。咁所以都能夠即係都係嗰樣嘢啦，即係增加你嘅即係興趣咁樣啦。咁第五個月， 哇，有冇多啲添啊？全身上下都係可以激起呢個興趣咁樣。 咁基本上就係你按完咁多穴位之後，你已經好攰。係 啊，我一隻手都有少少。但係講埋第五個先， 就要瞓 嘅 啦。其實 肚臍入邊嚇三寸啦，就係、是、一個即係小腹嘅位置咁樣啦。 哦，三寸啊， 係 再多幾寸就另外一樣嘢嚟。 咪睇下你肚臍幾高咯。即系你肚脐低就唔好咁低咁样啦。咁即系其实佢话呢个位咧都系同个即系肾有关嘅，咁亦都可以刺激一下，即系嗰度嗰方面嘅器官啦。咁亦都可以每天按咧，其实都可以保健嘅。即系我觉得嗰位其实按下咧都有帮助消化嘅作用噶。 你唔好乱噏啦，你 唔系啊？有时做 facial 按嗰个位咧，系帮你。去洗手间去到顺畅， 咪都排便咯， 即系通便功能咁样。 咁即系所以，即系我哋呢啲年纪咧，成日就会即系揾呢啲咁样嘅，即系喂健康资讯嚟到去即系去睇嘅。咁我又觉得啊，都 OK 啊。咁其实按摩都系即系松弛下神经啊，松弛下筋骨嘅啫。咁大家即系如果相信嘅话，咁可以试下啦。翻屋企 系啦，咁啊每天按你多一些啦， 系知道 系啦，情到浓时嘅时候，等，我要按一按自己先。 系我要刺激嗰个。神气 喺度先， 系啦，我要刺激下个神气先。 系啊， 唔系喎，我老公真系即系成日叫我，喂，你按喺度啦，即系当然唔系就有几个穴位咯，可能 喺佢当你按摩女郎啫，唔关事嘅呢样嘢。 我买咗，我话俾你知，我买咗个嗰啲按摩冲击枪俾佢啊。 哇，重到我而家知道好兴啊！哇，但系拎住嗰支枪咧，佢又真系震得好劲嘅，大佬。 我啲猫好中 意。哇，我净觉得好似咧做完一轮之后咧，好似做完地盘咁啊！我想 relax 啫嘛，其实。 但系唔系，我啲猫好中意。 你咪好似拎住个电钻咁样咯。哇，大佬，我唔使啦。 用嗰啲咧，要留意一样嘢咧，系唔可以即系放落啲骨位嗰度噶。佢會撞，佢哋話會撞傷啲骨位嘅，所以只可以啲好多肉嘅地方啊，例如係 聽嚟啱你啊， 即係小腿啊，即係 pat 啊，或者係 全身上下， 即係有啲 你啱曬， 有啲肌肉嘅地方就用嗰啲衝擊槍咧，就比較好啲啦。咁但係都唔可以用，即係唔可以長時間用咯，即係唔可以成個鐘咯，即係可能係幾分鐘咁樣嘅啫，就要即係休息一下咁樣，或者換下唔同嘅位置啦。 OK， 好啊。 我真系 即刻按紧啦！我哋大家 系，我都系中意，我都系中意按脚嘅格拉底， 系韦中月嗰个。 OK， 听下歌先。新闻话咧，最近呢位朋友咧，正系努力创作之中，多就唔讲啦。咁希望佢真系好快有全真作品面世。佢阿邦， 如想怪只怪生得这样感性。无意做领袖，不爱斗聪明，你够天师当救星，不喜欢做伟大壮举，只喜欢你笑着说声，我爱你而拥你入怀，听你心跳声，谁分秒追赶偶像们的虚荣，从不怕声音出身很淳朴，没有显赫的背景，却有这对盲目眼睛，始终给你反应，爱护你如宇宙赐我的本领，尽我为了爱恋生全线摧残，纵使成就有限，都可全情奉献，叫你绝不会孤单，痛我没法博得万人盛赞，我亦能活到最浪漫，只需虔诚地挽上你手，热情从未减，遵守这天职就有光环，神圣都可以高攀，无需要当个百万人的 真正能令枕边一人笑，还会喜欢先会用，最怕有着你，令我明白我有用。准我为了爱恋生存，星璀璨，纵是成就有限。今生成全着你，这志愿毫不简单。倘我没法获得万人称赞。虔诚地挽着你手，热情从未间，爱到海枯石烂。安守这天职，做美恋人，神圣都可以高攀。 我帮你呢一首作品叫做《恋人》啊！嗱，我谂啊，我都已经喺疫情开始咧，直至到咧上个礼拜五啊，我都系未落过机场一次嘅。咁、但系终于上个礼拜五咧，我真系落咗第一次啦。 哦 ，OK， 咁啊，本来我冇谂住去嘅，咁但系约咗几个朋友咧食饭啦，食完饭之后，其中一个话：喂，去蒲下啦，我帮你哋 book 咗台啦，咁样。咁于是乎咧，我哋就去咗咧，总之系九龙一间上楼嘅卡拉 OK bar 咁样啦。哇！我一落到去，因為你知咁耐冇蒲啦，我諗下啊，咁可能都開始慢慢會復甦啦。哇！爆到啊，好似疫情係冇發生過咁樣。 復甦咗好耐㗎啦，其實 唔係，因為我第一次落翻去啫嘛。我聽你講話，即係嗰間銅鑼灣嗰間咧爆得好緊要啦。但我都估唔到九龍嗰間都係爆得好緊要啊。咁然後即係其實真係嗰個氣氛咧，係完全好似疫情未嚟臨之前咁樣啊，咁同埋咧個即係個場地咧都其實都做足個安全措施嘅，咁就係除咗入到去你要 do 啊呢樣嗰樣之外咧，咁其實十二點之前咧，佢啱其實搭正集仲有幾分鐘到十二點咧，因為嗰間係卡拉 OK bar 嚟嘅，佢就播一隻歌，嗰隻歌我唔係好識啦嚇，咁好多歌我都唔識噶啦其實，咁嗰隻歌好似唔知講要花旗定咩咁樣啦，咁原來咧一響呢隻歌咧，大家就要出示針紙。 哦、 即系工作人员咧就嚟逐台问你有冇针纸啊，唔单止问噶，要你 show show 噶 ，OK？ 咁若果你系冇针纸嘅话咧，其实嗰只歌提醒你咧，你要十二点之前咧就要离开噶啦，咁样。咁于是乎有一批人咧就会离开噶啦，咁样。咁嗰一班多数都系后生啲嗰班啦，因为多数冇打针嗰班，咁所以突然间个场就会变咗老人家场。 咁唔係，咁都幾好嘅。咁起碼疫情之下，大家都即係繼續即係安心，又可以出去玩啦，亦都唔怕即係太多人咁樣啦，亦都可以即係大家即係各有所好啦。 係，咁我覺得係嘅，因為大家都餓咗好耐啦，關咗好耐啦，咁於是乎大家而家即係有少少係嗰只咧地獄式嘅消費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都即係盡量都要小心翻少少嘅，因為有啲人就預計話會唔會即係冬天來臨，即係凍翻啲嘅時候咧，其實通常咧嗰啲細菌啊都會係比較活躍翻嘅。咁希望唔會有另外一波會出現啦。咁但係都希望大家開心還開心，即係聚翻埋一齊還聚翻埋一齊。咁但係有啲安全措施都要做足嘅， 系、 好啦，咁希望大家小心，咁希望我哋嘅机场就真系尽快全面嘅复苏。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